送金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永不忘，农友乡亲心慌，出生入死那个命，枪林弹雨把地上。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利剑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望君还。